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祥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喜迎八方宾客。煎炒烹炸煎料，笑味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，为何不能算我一个？为了爱孤军奋斗，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。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，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爱要越挫越勇，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，想爱就别怕伤痛。找一个最爱的、深爱的、相爱的、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，一个多情的、痴情的、绝情的、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。 别担心。 书歌，作者的纸盒，平凡的外壳，是成长的目击者，一时愈合的意外和选择，被谁用生活藏起了，如今我掀开相处上，才发现慢的该不合。我会走也不会，如你说的不后悔，哪怕沿途冷风吹，坚决因为有你伴随。人们总说世上稀有的才最美，那么此刻是你毫无虚伪，你的爱最名 是通往爱的旅途。 苦，有时不成注定要真情弥补，但我不后悔选择这条路，你的爱让我深深体会活着的感情。的痛楚，到不了爱的尽头，是你让我有过冲突，当我走过风雨行走这一段路，如果开始就能看见幸福，不在别人眼光的雨中迷路，或许我不能把爱看清楚，想把你的手牢牢握住，如果这是通往爱的旅途，也许过程注定要荆棘密布，但我不后悔选择这条路，你的爱让我深深体会活着的感触，也许我不回头看，一路太多眼泪泛滥，幸好有你，我才变得勇敢。如果开始就能看见幸福，不在别人眼光而雨中迷路，或许我不能把爱看清楚，想把你的手牢牢握住，如果这是通往爱的旅途，也许过程注定要荆棘密布，但我不后悔选择这条路，你的爱让我深深体会这条路，因为你的爱让我看见活着的幸福。 迎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主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主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有一座城市，分享着深圳发展的红利；有一所房子，远离雾霾，坐拥碧海蓝天。惠州。深圳东进战略首战城市，半小时直达深圳，一小时抵达香港。优良的自然环境，发达的轨道交通，让多家知名房地产商纷纷进驻。园林大宅，人车分流，精装交房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，让品质生活触手可及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惠州观光看房团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30，715530。报名截止时间5月5号，详情搜索“宜居惠州”，关注置业公众号“宜居惠州”的“宜”是迁移的“宜”，“惠”是实惠的“惠”。 近的都会勾起回忆，想当年我是怎么认识你。 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，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，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。你愿意三世苦了永远和他在一起，爱惜他，尊重他，安慰他，保护着他，两人同心建立体面的家庭，你愿意这样做吗？ Yes I do。 听我说，手牵手一路到尽头，把你一生交给我。 够爱你，我不承认了自己，没那么全心投入，所以会一败涂地。 我想我不够爱你，我忘了你的勇气，没办法重来一次，也只好听天由命。 不能再没有月亮的夜里，也不能轻易闭上眼睛，因为你会准时在天空过心里。不能在一望无尽的地方，也不能抓紧梦中之远去， 因为记不 会惊醒我，我失去了我不够爱的你。 从来一次， 也只好听天由命。